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120章，经过我哋一轮咁搞东搞西，搞到足之就饮饱食足啦。时间已经过咗去两三个钟头，湖面仍然系平静无波，我哋啲衫亦都已经背干晒，眼睇住日头就已经慢慢西斜，周围连半个人影都冇。我心谂，如果咁等落去都唔系办法噶。如果人啊真系出咗事，唔通我同阿豆腐要喺度等到天荒地老咩？谂咗一谂，虽然我心里边有啲唔系滋味，但系我都不得不踢一踢阿豆腐，示意佢喂，唔好瞓到瘫尸咁啦。跟住我讲，人呢八成可能都系唔会出嚟噶啦，我哋先翻去凤头村先啦。豆腐一窒，迟咁讲，吓咁我哋唔等阿顾大美女啊？我讲，如果佢仲活着嘅话，就唔需要我哋喺度等啦。如果佢死咗，等都冇用啊，走啦！我啊叹一啖气，带住豆腐就开始翻转头啦。讲实话，我心里边真系唔好受，不过生活仲系要继续噶，我总唔能够咁样样就被打垮咗。再等落去，我哋身上边就冇咩装备，月星夜深喺深山里边就好危险嘅。如果与其咁，不如早啲翻去凤头村。我哋两个人都冇行几远，就发现咗一啲人留下嘅痕迹。睇个样，时间又唔系留咗好耐嘅。唔通呢一个就系救咗我同豆腐嘅人？佢上咗岸之后，留低我同豆腐自己先走咗，呢个人系边个呢？我几乎只系谂到一个人，就系吕叔。当时除咗吕叔，剩下冯鬼手嘅就属于系自私自利、见死不救嗰一种，而顾文敏亦都属于自身难保、无能为力嗰一种。咁除咗吕叔，仲有边个会救我同阿豆腐啊？咁佢当时究竟有冇救埋顾文敏呢？姓吕嘅上咗岸，自己就走佬，莫非佢系想分道扬镳？而吕叔咁嘅为人，应该就唔至于做出独吞镇海石咁嘅事啊！佢仲要去赵老头嗰度邀功噶。既然如此，咁佢点解要一个人走呢？我谂咗一谂，即刻讲弊。唔通呢条友想食甲棍？ 咩食甲棍啊？ 食甲棍即系黑吃黑咁解。我哋几个人本来系一齐嚟嘅，而嗰一个镇海石唔理边个攞到都冇所谓。之前吕叔将个镇海石收埋嘅时候，我都冇同佢争呢个嘢。呢嚿石唔好理边个嘅手里边，主要最后都系交俾赵老头就得噶啦。所以喺正常情况底下，吕叔根本就冇理由撇低我哋嘅。唯一可能嘅只有一个，佢就系想食甲棍，佢准备将呢个八厘豆角镇海石私吞。豆腐一听就合唔埋个嘴，佢讲唔系啩，老吕睇嚟唔系一种咁嘅人喎。我啊俾佢激到想煎佢一嘢，我讲知人口面不知心啊。唔好咁样容易信人啦，你呀真係要留多个心眼，乜嘢唔係呢种人呢？唔好咁轻易俾人哋收买。 咁我哋而家点办啊？ 我拧咗拧头，心諗而家只能够行一步睇一步啦，先返去凤头村，然后再去下赵老头嗰度。无论如何，我一定要将陈池留低嘅嘢搞到手。一方面呢，那个嘢关系到鬼蛇之面的诅咒，而另一方面，那嚿嘢多少都算是我阿爸留给我的遗物嘛，临死前叫人交给我的，不能够就这样落咗在人哋的手里面。虽然讲我同陈慈亦都冇啲咩父子亲情，但系亦都唔能够等佢死不瞑目。好， 諗好咗之后，我先决定唔去理女叔先，先要带住豆腐返转头。两个人我哋就疲于赶路，日夜兼行，终于喺第二日就行出咗峡谷。喺当天嘅下午，我哋就返到咗凤头村。我哋两个人经过咗一番嘅咁嘅周折，同呢个乞衣啊差唔多，身上边嘅钱包啊证件啊全部都冇晒。好在嗰个旅店嘅老板啊仲认得我哋，我哋亦都交过押金，同阿豆腐就呃咗个大话，话咧我哋喺山间啊迷咗路，又遇到咗野兽，所以啊好狼狈。当晚黑，我哋就喺个旅馆里边啊住低咗，冲翻个热水凉。老板啊土家族，少数民族咧一般啊比较淳朴嘅，心肠亦都唔错。顺便就同我哋整咗啲土家族自制嘅伤药，效果都几好。我哋换咗新衣服，就一路食饭，一路就向老板打听女叔佢哋嘅动静。佢哋如果再生，肯定就会翻嚟呢度露宿嘅。果然一问就问出咗名堂啦。嗰个老板话喺今日中午之前，佢哋就已经见到女叔到达咗村里边，买咗啲嘢食。就离开咗，亦都唔见咗踪影，剩低嘅就係当初同我同行嘅嗰个女人嚟柜台食咗啲嘢，打个电话就走咗啦。而家唯一剩低嘅就係嗰个瘦高佬仲喺个楼上瞓觉。我同豆腐面面相觑，一时间心里面就乱成一团。与我哋同行嘅嗰个女人，咁岂不是顾文文？佢仲在生。咁真係一个好消息，但係我心里面隐约觉得有啲唔舒服。既然顾文敏俾我哋先到达呢一度，咁讲明佢俾我豆腐都要先摆脱困境。咁以我同阿豆腐同佢嘅照应，喺呢一种关头，佢点解会撇低我哋自己一个人返嚟呢？根据嗰个老板讲，佢打咗个电话就走咗。唔通係同嗰个电话有关。至于老板讲嗰个瘦高佬应该就係逢鬼手，我同阿豆腐问明咗佢个房间，就即刻走过去敲门。逢鬼手正喺度瞓觉，个头好似顶住个鸡豆咁，咿咿咬咬咁走过嚟开门。打开门一睇，佢都即刻窒咗，讲：吓，你哋两位呀？哦，你哋仲在生。豆腐一听到好似俾踩咗条尾咁，即刻跳起上嚟讲：你咁个扑街啊，梗系再生啊！你豆爷爷我死得好咩？佢哋呢两个人自从喺个殉葬坑件事之后，一直就唔啱眼。冯鬼手啊，吱一声咁讲：唉，你咁嘅乸型软骨头，你阿爷你唔好俾面唔要面，有事啊快啲讲，有屁啊快啲放。冯爷爷我冇得闲理你。豆腐一向自认自己型仔到惊天地泣鬼神，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，车见车载，棺材见佢都打开盖，十个女人有九个都会拜倒喺佢嘅男性荷尔蒙之下嘅，点知俾阿冯鬼手喺度话佢乸型软骨头，即时激到红都面晒，立起衫就要开片。冯鬼手冷笑一声，手指关节咬到嘎嘎声，做出一种奉陪咁嘅架势。我觉得个太阳穴就发发声，隐隐作痛，推咗冯鬼手一下，顺手将豆腐拉咗入房，顺脚关埋到门，淡淡咁讲：唉，冇功夫喺度乱咁噏嘢，讲正事啊。冯老兄，你究竟系点样样从嗰啲地方出嚟噶？我咁样样一炸乱波病，将个话题带入正轨，两个人相互咁鄙夷瞪咗一眼，同时收咗手，随即就听到冯鬼手讲：咁啊，梗系自己游出嚟啦！唉，你哋两个咁长嘅水道，居然都可以活住出嚟，咁啊都系一个奇迹啦！我同阿豆腐对视咗眼。豆腐直接问：喂，咁你出嚟之后有冇降见到其他人啊？ 譬如好似女叔啊、顾文文啊咁，我就冇见到其他任何人，仲有其他咩问题咩？我要瞓觉啦，呢一次真系蚀晒本，乜都冇捞到。豆腐啊，撇咗下嘴讲：，唔好以为我唔知道啊！出场费80万啊，你少扮穷啊！我讲啊，女叔带住嗰个八厘豆角镇海石生死未卜，唔通你一啲都唔关心咩？赵老头嘅任务交咗俾你，失败咗，你出场费岂不是一分钱都攞唔到？冯鬼手嘅两只手翘埋喺个心口度，挨住个木头凳坐住，一副漠不关心嘅样。出场费同你哋冇关，女叔更加唔使我关心。你哋能够活落嚟，佢死咗梗係真係唔可能啦。赵二爷要嘅镇海石，至于我哋队伍里面係由边个俾佢都唔紧要。 咁如果女叔佢食刮棍呢？ 豆腐讲。冯鬼手原先嗰一副漠不关心嘅表情，听完之后都僵硬咗下，佢皱眉头咁讲：你讲乜嘢？佢哋两个对话嘅时候，我一直就观察住冯鬼手嘅表情，睇佢个样子真係唔似讲大话喎。呢个人係第一个从水里面逃出嚟嘅，可能佢心諗我哋都被浸死晒啦，所以就各自各嘅逃命，自然就唔知道后来发生嘅事啦。而家佢一听到女叔可能会葵宝师徒，面上边嘅表情亦都可想而知啦。喺呢个时候已经入咗夜，窗外边黑蒙蒙一片，喺呢一个位于大山深处嘅小村落，正系处于一片大自然嘅喧嚣之中。夜风啦、雀叫啦、虫声同埋兽鸣，隐隐约约咁传过嚟。我哋三个人坐喺呢一个简陋嘅旅馆单人间里面，大家面对面对住周围斑驳嘅墙壁，一时之间都冇人讲嘢。冯鬼手啊最先开口，佢啊讲：唔可能啩，你哋諗得太多啦。女叔攞嗰嚿石有咩用呢？豆腐讲： 我一直都觉得好奇㗎啦，嗰一嚿咁嘅烂鬼石头有啲咩魔力啊？赵老头要耗费咁多嘅人力财力去搵，而家连女叔都想食甲棍，唔通呢个嘢真係嚿乜嘢宝贝？ 冯鬼手默言不语，最后拧一拧头讲：我亦都知道一啲关于八厘豆角镇海石嘅传说，不过呢啲空谈嘅嘢有咩用呢？女叔嗰个人，你唔好睇佢人模人样，温柔和善，事实上佢就好精明，手段亦都好黑，佢绝对唔会去做无谓嘅事。唔通呢嚿石头真係有啲乜嘢我唔知道嘅妙用？冯鬼手就係咁自己吟吟沉沉，基本上就陷入咗自言自语嘅推测状态。我同阿豆腐对望咗一眼，心知道喺佢度都问唔出啲咩嚟㗎啦，只能够摇一摇头。两个人都冇去理冯鬼手啦，我哋各自就返返自己嘅房间。回想返一番嘅经历，亦都只不过係6、7日咁嘅事情。但係而家就感觉好似打咗一场生死大战咁。而家成身一放松落嚟，虽然讲呢一个旅馆啲床铺真係太硬啦，不过比起嗰个咁嘅潮湿凹凸不平嘅洞穴嚟讲，真係好太多。我倒头一瞓就不冷不热，温度亦都啱啱好，舒服到我忍唔住想呻吟一声，一黐住个枕头即 刻就昏睡过去。模模糊糊之间，我啊谂住听日瞓翻个大晏觉，然之后就离开凤头村，跟住咧就一世都唔会再翻嚟呢啲嘅烂鬼地方。而呢一觉就瞓得特别舒服，喺夜半我一翻个身，只手一搭，忽然之间就摸到咗一个热热地嘅嘢。因为我嘅睡意正浓，冇能够即刻醒过嚟，只系继续咁摸索，摸下摸下，显然发现居然系一个人头。我即时俾佢吓醒，即刻喺个床上弹起上嚟，先发现而家床头灯唔知几时已经打开咗，顺住昏黄嘅灯光，即刻就睇到豆腐坐喺个床上边，一副咁嘅痴呆样。我啊不由得一阵头痛，忍唔住啊捻住个额头讲：哎呀，小豆啊，你可唔可以俾我一个合理嘅解释啊？你条咁嘅友究竟又发乜嘢傻啊？大半夜走嚟我间房。我啊睇一睇墙上嘅钟，上边显示而家啱啱系凌晨3:00。